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同学会上趣事多，家家从头来诉说，老友重逢多快乐，一家老小乐呵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家家呀，参加完了同学会回来，脸上那表情真得说是似笑似不笑，不笑又想笑，一笑俩酒窝，笑纹在肉皮里含着，这高兴的脸上都快开了花了。老何小何欢欢爷仨一看，这可不行啊，咱们何家的规矩啊，是有什么开心事得大家伙一块儿分享，您不能一人偷着乐呀。 哎，我说媳妇儿，看您这表情甭问就知道啊，今儿的同学会开得挺成功呀。 哼，什么叫挺成功啊，那是相当的成功。 咱爸刚才可还跟我说呢啊，怕你参加同学会怄气。 啊，怄气？怄什么气呀？ 嗨，爸是老脑筋，怕你们同学多年没见呀，变化挺大，到一起互相攀比，这心里不舒服。 爸呀，您多虑了，我们这些同学啊，当年关系都特铁，重新聚在一块儿，高兴还来不及呢，心里不会不舒服的。不过要说起变化来，有不少同学的变化还真是挺出人意料的。您就拿我们班那迷糊来说吧，人家现在都是大学老师了。 迷糊？这听这孩子这名字，当年上学的时候应该学习不怎么样吧。 让您说着了，他上学的时候啊，就经常在课堂上睡觉。记得有那么一次吧，他上课又睡着了，老师呢就把他叫起来问了，说你怎么在上课的时候睡觉啊？我们班那迷糊就说，我没睡觉啊。 这明明睡觉还不承认？ 是啊，老师也这么说，说我有证据，你一直闭着眼睛来着呢。可是他说了，老师，我那是在默念课文呢。老师又说了，你默念课文干嘛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啊？ 是啊，这打瞌睡能不点头吗？ 可不是嘛。可是人家迷糊还是有词儿，他说了，我点头是因为老师课讲得好。这下老师可真急了，乱说，我都看见你流口水了，不是睡觉是什么呀？你们猜这迷糊说什么？ 他怎么说呀？ 他说啊，那是因为老师的课讲得太有味道了。 你班这迷糊可真够绝的啊。 可不是，不过你别看他那会儿上学的时候稀里马虎的，可是后来人家知道发奋努力了，现在不就成了大学老师了吗？ 欢欢，听见你妈妈说的这迷糊叔叔了吧，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呀。 爷爷，我一定跟迷糊叔叔好好学学上课睡觉啊。 这坏小子。 听听啊，家家这老同学变化挺大的吧。其实啊，很多人见到昔日老同学的时候啊，都会有和这家家相同的感受。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老同学》，您听听这段相声里的老同学都有多大的变化吧。用一首歌曲的名字来形容，那可就是看我七十二变。 这不是老同学吗？ 你是？ 你把我忘了？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咱们俩？ 我是施圣杰。 哎呦，你好你好。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啊、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还真是的。 那是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哎啊，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小孩吗？ 皮肤比现在白， 那时候才七岁。 眼睛比现在水亮。 那是。 胡子也比现在多、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 啊， 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你给我画的？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 啊， 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吗？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对对， 叫小霞， 没错， 老跟咱们一块玩，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对对， 给你擦鼻涕呀，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那就是玩儿， 玩儿，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 嗯， 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别，你说什么？ 啊，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对，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嗯， 那得超过刘晓庆，气死宋丹丹呐！那 得等会儿，你先别替小霞吹 啊，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大伟， 大伟是谁？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儿。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还大舌头。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 啊， 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嗯嗯， 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他怎么读啊？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吗？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啊。他怎么着？ 当了大歌星了。 就他那时候，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还能发挥。 我给你学学， 怎么发挥的？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支持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谢谢，谢谢。清出大舌头来了吗？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这叫适者生存。 是啊， 人动刀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哎呦， 现在买了桑塔纳。 呵， 嗯， 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动刀挣钱 多。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 嗯， 动刀不行。 谁呀？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坐在小霞后边， 没错，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这就是这二， 他怎么着？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就他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哟，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嗯，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啊，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太气派了。 哎呦，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他进去了， 他没法不进去 啊！ 他总嫌这钱来的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就是，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对， 嗯， 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警察是谁呀？ 三儿。 三儿， 三儿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哦，坐在小霞前面。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对，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他俩跳个儿 啊，就没法看。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是吗？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小石头， 画画画得特别好。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给小霞还画不像。 就这小石头， 他现在干嘛呢？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哎，差得远点。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啊。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他怎么说啊？ 我给你学学 啊。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嗯，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 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他怎么能一样？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嗯，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同意了。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嗯， 你说说小霞。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说说小霞。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旁边是谁啊？ 就那小数点儿。 小数点儿， 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啊， 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儿 啊。他现在干嘛呢？ 在公司里当会计呢。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咱们还就数小数点运气好。 是吗？ 嗯，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说小霞 啊，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你对他不了解。 我儿子跟他挺熟。 小霞他。 我孩子他妈。 嫁给他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Let's start on you。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这小何听了佳佳说参加同学会时候的有趣见闻呢，也勾起了他自己参加高中同学会的往事，他也要跟全家人分享分享。 老婆，看来你们的同学会组织的的确很不错，比我们那年办的那高中同学会可强多了。虽然那回也看到了许多老同学，哎，不过因为一件事情啊，弄得我有点郁闷。 什么事儿啊？ 还不是我原来那铁哥们儿小刘吗？我们哥俩那么长时间没见了，坐那儿啊就聊，聊来聊去就聊到了家里情况。他呢还一个劲儿的打听咱爸呢，他问我这大爷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我跟他说啊，这老爷子身子骨还不错，就是平常啊有点腰酸背疼。这小刘听了赶紧跟我说，是吗？那抽时间啊我得到家里去看看大爷去。 嗨，这岁数大了谁还没点毛病啊？小刘这孩子还是那么客气。 他这可不是客气，他跟我说啊，他们公司新出了一种按摩椅，我要是给您买一台啊，准能治好您这腰酸腿疼的毛病。 哦，推销啊。 还别说，这同学会啊，要是夹杂进了某种目的，那同学之间那份纯真的友谊可就没有了。下边咱们再来听一段赵本山、范伟、张彤曾经表演过的一个名叫《同学会》的小品。这小品当中，老范要搞的同学会啊，那可就另有目的了。 你是不是搞同学会？ 呀哈， 我跟你说啊，搞同学会跟你没关系，没你的活啊。 你是不是叫范伟？ 嘿，你这打工的厉害啊，连我叫啥都知道。 你真拿我当打工的了？ 那你是干啥的？ 大班长，我是你老同学， 是吧？ 看不出来了。 你 给我躲地方了，你哥俩装着你。呀，哎呀， 不是，那你是谁呢？你 一点印象没有了？我提醒提醒你吧。 啊、 嗯，小时候咱们不老带饭吗？ 哦， 我老带一个大饼子，俩咸菜疙瘩。完了，你给我个外号叫老疙瘩。 哎呀，老疙瘩， 想起来了吗？ 那你姓啥来着？ 疙瘩。 你呀、啊， 你纯是挣大钱呢，你把老同学忘了？ 不是， 我给你提个人， 哎， 王二丫。哎呀，等，知道。 这家伙一提王二丫，像充电了呢， 还知道。那不咱班最漂亮校花吗？ 啊，对啊， 跟我一个座。 不对呀、啊，他跟我一个座啊。 原先呢，跟我一个座，不你跟他什么？当时不有 给我一块橡皮给我换走了吗？ 有印象了，二丫啊，不是我是说你要不提二丫我是想不起来了啊，想起来 啊，二丫你不记了？ 是，哎呀，当时这个 这个王二丫是谁呀？他说的这么高兴呢？ 这难怪记不住了，这家一晃多少年了，这孩子这么大了。 不是， 谁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来介绍。我这也没带啥呀， 啥呀， 我第一次来 啊。别， 我给孩子钱啥呀？ 我给你呀， 我第一次见面，孩子也不给你，你给我钱？ 别去，你知道这是谁不？ 这老几呀？ 什么老几呀？这是我媳妇儿。 我是他媳妇儿。 媳妇儿，真假？ 老疙瘩。 啊，老疙瘩你好。 贵姓？ 蔡。 菜饭儿光剩吃了，这是。像你这种情况，我得叫啥呢？ 叫嫂子。 哎，别别别，叫妹妹吧。 那就嫂妹子吧。 成。你好。 哎呀， 那啥，你去给他拿点。 老哥子，这100块钱呢？就算给孩子的啊，给他点意思。 干啥呢？扶贫呢？ 什么叫扶贫？给孩子的嘛。 我给孩子，你咋不要 呢？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哈？ 多少年了？你哪年回的城吧？ 75年吗？ 75年，现在99年嘛。 啊， 25、26年了嘛。 是，真想你了。 咋不想啊？我老做梦想你， 是不是？ 一场游戏一场梦呢，跟你。 哎，你抽烟吗？ 我这有。 来，你抽我的，我这好。来吧。 你说这 说这呀，比我的好啊。 这行吗？ 你抽这烟？ 不是，我平时不抽，这不出门了吗，整一盒装箱呢，见笑哈。 老同学，我得跟你谈谈。 你说。 你坐，你装啥呀？你说你到我这儿你装啥呀？ 是我跟你没法比。 妈呀，你还跟我比你？ 老范，那来不及了，你快帮我倒倒算。 你让他倒吧。 哎呀，人家是客人。 哎呀，不是外人，快点。 没事， 不好意思吧，这个。 哎，没事。 哎，谢谢啊。 谢干嘛？你说， 我跟你说，你说上那儿倒。人呢？该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 嗯， 你说就凭你的实力，你抽那烟你配套吗？我无非不也就抽这烟呢，我装了吗？ 越穷才越装啊。 因为啥穷？过去穷大伙都穷，现在穷就怨你自己了。这么多年你咋不跟我联系呢？ 过去穷你说没啥脸见你， 那你咋有脸抽这烟呢？我跟你说老疙瘩呀，你有买烟这个钱，把老婆孩子生活水平搞上去。啊， 来，那个蒜倒完了没？ 倒完了。 来，帮我摘点韭菜。 哎，这玩意儿好摘，撸不撸不就完事儿？ 你看，还撸不撸不就完事儿了？你呀，你干啥事儿你都不认真，你看人家吴德贵，同样是咱们同学，同样是你们农民，就因为认真敬业，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嗯，你看我这业务多忙啊！哎， 啊，哎，啊，是我呀，我是吴德贵，你到香港了，事办完吗？那行，赶紧让他打款，港币咋还不行呢？200万行，嗯，你注点意啊。人家肯定在我的面子这关照下，肯定要给安排好，知不知道？注意点公司形象，别安排洗澡按摩啥，你都往上上。我告诉你啊，别说回来我收拾你啊，你让港方经理跟我接电话。好，你好啊，你还没走啊？哎呀，母鸡！我跟你讲啊，你得电话打不通，俺那买毛门台呀、啊，好毛门台洒洒水。嗯，好 ，OK， 拜拜。就他妈说话太费劲，这玩意儿。